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嗰陣時咧，就睇下啲留言。大家原來最熱烈討論嘅就唔係講緊 A 方案定 B 方案，而係究竟范國威個頭髮點解會變成咁？香港嘅民主點會有希望咧？你話 咁大鑊， 係咪先？我咁嚴肅同大家講下，究竟應唔應該加入林立會？如果加入嘅又點？唔加入嘅點？大家就喺度不斷喺度講，有人就話你以為你係 Anthony， 大家已經唔講後面嗰啲公仔啦。 究竟你話你似 Anthony 係讚你定係踩你咧？我真係唔知啦。其實 應該係讚嘅，係 嘛 ？Anthony 係咪啊？ 係咪 Anthony 係城寨第一美男啊？咁梗係讚啦，我覺得。有人就話你係呢個小夫頭，小夫係邊個？咪即係牙刷仔啊？ 牙刷仔喎，應該係叮噹裏邊嗰個牙刷仔喎。 係啦，咁有人就話咧你。技安和牙刷仔的組合咁樣，邊個係技安？ 你是技安啦，梗係嘛？ 唔係啊嘛，技安邊度有手瓜邊度咁大隻啊？諗下呢個大力水手嚟噶，咁所以咧就證明呢個香港人苦中作樂， 苦中作樂真係好苦啊！實在係 識得苦中作樂咧，就唔會精神崩潰啊！所以唔使驚。 我哋要同共產黨鬥命長。啊，即係細良嘅金句就話要留有用之身，鬥命長，睇住林鄭點樣折墮。 林鄭折墮呢個必然嘅啦，我覺得所有核突嘢做完之後就斬佢嘅啦。九月選舉之前，你諗下，如果你係李慧瓊，你推遲選舉，已經冇辦法將呢個咁樣嘅建制派嘅劣勢挽回嗰陣時候，你唯一一個方法係咩咧？其實你唯一一個方法就會最後尾就會揾四個阿伯去請願，然後就叫林鄭下台。 佢壞事已經做曬啦， 嗰四個阿伯又再出動了，就話如果林鄭唔下台，我哋會採取行動， 就會 JR 係啦。 咁所以咧，呢個林鄭就一定死嘅啦，我覺得。所以梁卓賢跳船之後咧，好快羅志光啊，其他嗰啲都會跳船，因為林鄭一死，到時到後，坦白講啦，2021根本上就係一個新政府嘅組成嘅開始嚟嘅。2022究竟習近平仲可唔可以坐喺總書記嘅位咧？美國呢場圍堵戰就圍堵到2022嘅，我覺得就係要逼。如果今年北大河開唔成，佢出年都要決定噶啦，總書記嘅人選十年嘅任期已經到啦。咁如果林鄭死就即係總書記都係咁先噶啦，我覺得。咁所以而家呢個就係一個最黑暗嘅時間嚟嘅，因為嗱，我都話啦，紅丸藍丸，我再問一次啦，大家，你覺得好痛苦嘅朋友，你俾你翻翻轉頭去 Matrix 裏邊食翻粒紅色藥丸，翻翻去2002年嘅香港。嗰陣時個議會好似有議會民主，大家照樣每四年選一次，舉手如儀，行禮如儀，跟住繼續通過明日大嶼。你想食紅色丸定食藍色丸呢？藍色丸就係今日咁嘅局面啦，所有格仔，所有呢啲咁嘅馬賽克全部拎走曬，就真係打真軍啦。咁你就見到選舉權被剝奪，然後。不積極反對美國制裁都冇得參選。 啊、前日就戴耀廷被炒，冇咗呢個學術自由。 係啊，喂，教務會嘅決定被校委會推翻。係、啊。而啊，戴耀廷仍然係上訴當中，基本上未有最後裁決，已經急不及待要炒佢啦。係啊。陳建文就好彩，如果唔係都係俾中大炒嘅啦，佢、啊、就自己辭咗職先。 啊！邵家臻亦都好類似，浸大亦都係未完成嗰個調查之後，一樣係解僱 了。其實我想話、三個：邵家臻、陳建文、戴耀廷。其實我對香港嘅高等教育界係相當之失望。 嗯、 我自己有唔少嘅朋友係喺大學裏面教書，我哋呢個年紀好多已經做到系主任。我以前認識嘅朋友，但係佢哋竟然係對呢三個人咁樣嘅處境係不發一言。聯署都冇，你諗下呢啲讀書越多嘅人，你睇下而家審緊嗰啲手續，唔係讀書多嘅好多都係好基層嘅工作，做緊高基層嘅工作，地盤工人好，餐廳侍應， 裝修工人好， 呢啲讀書多嘅人浪費咗我哋納税人咁多錢，係基本嘅是非黑白觀念都冇，連公義之心都冇，你哋已經聽了曬嘅啦嘛，其實係係嘛，驚乜嘢啊？我想話。是不是怕李國章動你啊？是一句聲都不出。港大得港大法律學院姓傅的教授講過嘢，係嘛？佢話戴耀廷是一個好的教授，亦都係對港大法律學院貢獻良多。你看中大、城大其他大學的法律學系的人有冇出聲？一句都不出聲，係嘛？邵家臻，你看下其他學校裏邊讀教社工嗰啲人。有冇人出聲？發起聯署都冇，連譴責一句都冇啊！其實，所以我話大家唔好高估咗喺疫症之下嗰、那個社會運動嘅 momentum， 仍然好似2019年嘅六月。嗱，呢個千祈唔好高估咗嗰個羣眾經過一年半以嚟嗰種嘅長期動員嗰個嘅疲累嘅情況。 係啊，今日就係831嘅11個月。今日下晝喺旺角嗰度咧，又和你 lunch 啊，係兩個人咋？ 嗯， 係兩個人咋？ 因為驚限聚令啦，我諗係啊，因為多過兩個人即刻發告票拉你噶嘛。所以我話唔可以用2019年嗰個情況咧去鋪，即係去預測2020到2021臨時立法會呢一年會係點？我覺得，因為咁樣嘅話咧，你第一我就話有一半嘅時間係會喺。疫症籠罩下面嘅，即係話如果去到12月都未完嘅話，呢、這個疫症可能如果冬天再嚟多一個第四鍋爆嘅話， 係啊，亦都如果未有疫苗嘅話， 係啦、未有疫苗嘅話，係咪真係咁容易動員群眾上街反對惡法呢？我覺得我自己有疑問，其實呢樣嘢咁變咗議會裏邊做得幾多得幾多嘅咯，所以我話呢個係要需要大家嘅共識嘅，其實。個共識的意思咩咧？就唔係好似陳才喜當年退黨入林立會，佢自己俾呢個中共遊說啦，而係就算決定留嘅，佢哋都好清楚知道民意希望佢留喺度做咩。 嗯， 他們的 mission 是什麼？ 應該要有一個協作的， 應該也有一個協作，也不是只是飯盒會，我覺得是一個更緊密的 United Front 這樣的方式運作在議會裡面，是一個聯合陣線的方式運作，已經再不是大家即是一個禮拜再坐低度傾一次嘅啫，我覺得唔可能係咁添啊！基本上係日日都要去傾嘅，其實，然後仲要將佢哋嘅時間唔係淨係擺喺議會裏邊，同時要擺喺嗰個街頭裏邊 個運動嗰度。 係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係要越多嘅市民嘅表達，變咗無論入與唔入都好咧，那個運動個 momentum 先可以持續。呢個係。比起范国威的发型更加严肃的问题。其实你好像我这样，不如剪短了他。 不是，我今天没有洗。我今天没有胶头。 有人就说你胶头有 大罪， 有 点真是弊家伙。 现在胶头就很不环保啊。现在胶头政治不正确啊。 OK,OK。 剪到好像我这样就不用胶了嘛，是吧？到时到后又不怕他跌下来，跌下来就告诉人我这个栗子头来的。离太原男主角就是剪成这样的。咁嗱，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覺得唔係個別議員嘅問題，亦都唔係個別政黨嘅問題。呢個大變局嚟嘅，真係嘅。我認為好多泛民嘅政治人物，佢哋未覺察到呢個改變，以為都係哦一年之後就選舉翻返入去咁。我覺得未覺察到呢個改變。如果佢哋以為咁嘅話，喺呢一年裏面繼續 business as usual 嘅話咧，佢哋會選唔到噶，我覺得。 所以留翻低嘅咧，日後喺議會度咧，即係嗱，譬如公民黨而家有可能完全冇啦。記者就話因為 DQ 潮嘅話咧，公民黨就喺立法會嘅平台就滅黨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從頭先個角度，要有一個 United Front 聯合解放陣線，同埋維持住嗰個運動嘅温度嘅話咧，日後民主派喺立法會裏邊開嘅黨團會議，如果決定係繼續留低啊，應該一定都要有公民黨或者其他係被 DQ 咗嘅人咧一齊去傾嘅，傾個 grand strategy 出嚟係。 而家繼續係我討論緊我嘅髮型， 到你個髮型 係啦。有人就話阿細良個髮型點解咁似國安？喂，我似技安啫，點解話我似國安咧？ 國安 有冇打錯字咧？喂，國安個髮型係咪咁嘅咧？即係小平頭就係呢個國安嘅髮型。 國安係嗰啲叫做平頭裝噶嘛？ 係啊，但係唔係啊？國安仲要有個男士手袋夾喺架底嘅，陶君衡嗰只嚟嘅。 仲要黑色衫咁樣係。 係啊，佢小平頭之餘，仲要即係有。呢、这個風水甲啦， 即係《竊聽風雲》裏邊張家輝嗰、那個咯， 係啊，要留呢個風水甲啦，尾指咁，然後夾住個男士手袋咁樣嘅，所以就呢啲叫做陸軍裝嘅啫。我據我理解，以前叫陸軍裝或者英文叫 crew cut， 國安大家就叫技安，唉，大家真係 唔係 都係相當之苦悶嘅情況底下，仲係討論緊我嘅髮型， 有啲認知上面嘅落差我哋 係啊。好啦，嗱，讲完呢个发型之后咧，其实系今日都要讲一讲另外一单新闻嘅，就系呢个台湾嘅前总统啊，李登辉就逝世啦。 有原因噶，大家要记住啊，李登辉喺1988年啊嘛，系嘛，1988年开始做呢个嘅台湾总统，当其时即系开放啊，唔系蒋经国已经开即系开始系部署开放党禁报禁，我系只系想讲今时今日嘅香港咧。嗰、那個壓抑的程度，或者嗰個惡法嚟到香港的情況咧，其實係極似李登輝做台灣總統嗰陣時嘅情況嘅。 嗱，你要記住，李登輝咧就喺二十幾歲之前咧，佢係有日本 廿二歲 南岩李正南，其實佢係日本人嚟。 係啊， 因為當時日治時代，日本嘅皇民教育咧，如果係畢業嗰啲嘅日文學校裏邊咧，佢哋要改日本名嘅，其實。 佢俾日本 高等台灣人 係啦，俾日本文化係影響係好深嘅。 李登輝個哥哥應該喺靖國神社嘅， 係佢去拜祭過，係啦，去拜祭過㗎，係。 因為佢係台籍日軍嚟嘅，應該係。 同埋嗰陣時係自愿參軍㗎， 自愿參軍嘅 嚇，自愿參軍嘅。係 皇民嚟嘅， 係啦。 嗱，呢個唔牽涉到對佢嘅評價，我只係話佢唔係一個 typical 嘅中國人。 嗯。 所以李登輝有一種好特別嘅一種質素㗎。就係咩咧？佢個人個忍耐力係相當之強。 係啊，佢亦都多次向外講，去思考啲好重要嘅問題嗰陣時咧，佢係用日文喺個腦嗰個 喺用日文諗。你睇佢同呢個司馬遼太郎嘅對談啊，嗰、那個訪問好轟動嗰陣時，就係、是、生而為台灣人嘅悲哀。咁、佢就對俾自己係摩西，要帶領呢個台灣人渡過呢個紅海。 即係排除萬難，其實大家都明白佢個 promise land 係乜嘢咧？其實就係台灣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當然佢唔會講出口個國號啊、改啊等等嗰啲。 同埋民主化呢、這個都重要嘅。 咁啊，兩樣嘢係必然關係嘅，我覺得。台灣一民主化就唔會統一嘅啦嘛。 係啊， 你諗都諗到嘅其實。好啦，佢就以民主化嚟作為嗰個引擎、那個 engine 去推動，咁所以實現咗佢叫寧靜革命。大家想回頭，你知道將李登輝放在中國人近代追求民主這個 context 去看，他是一個偉人來的。你想想他的偉大是什麼呢？他是真的在台灣一個這樣的地方是實現了一個不流血的民主轉型。 記住，是中國歷史上面，是中國人的土地上面有民主化，是 他權術一定要有， 幾千年的歷史，如果所謂的叫做 任何一個人能夠推動一個地方去實現民主轉型、而能夠操作到走向一個良好的民主管治，這個人本身如果沒有權術之心，只是一個傳道人或者是一個民權領袖，他不可能是一個政治人物、甚至不可能是一個政治家。李登輝就是一個政治家來的，我覺得。就是怎樣在繼承晚年蔣經國將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件事，然後一路將它 twist 成為民進黨執政，政黨輪替實現。 96年第一次台灣有一人一票直選總統啊，你看看比美國， 他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的，如果那個不是李登輝，台灣打大交的話， 1996年跟著2000年就完成了政黨輪替這個、你想想幾短的時間裡面做得到這一步啊，是 他上任的時候還要面對著個黨務是在李煥和蔣宋美齡，因為宋慶齡的手裡面，個軍權就在這個 郭柏村， 郭柏村裡面 還有新黨，國民黨裡面的深藍， 是啦，國民黨裡面的保守的一派啊，對他是很不滿的， 新黨啊，是啦， 是啊，是由他親手去終結這個萬年國代，作為回應在1991年啊，是不是這個、太陽花學運， 不是太陽花學運，不是，應該不是91年， 再後一點， 是啊，後很多的太陽花學運， 不是，他幾年之後，他96年完成，即是九， 應該是野百合， 是野百合，sorry, 搞錯了，是野百合，不是太陽花，太陽花是馬， 佔領 馬英九年代，是 sorry, 野百合， 佔領這個中正紀念堂， 是啊，野百合的，野百合運動的訴求就是要終結這個萬年國代嘛，是 啊，台灣人走過的路呢，是很艱辛的，由228，跟著到長期的白色恐怖，學校裏面有這個教官，有這個政治教官住在學校，香港慢慢走回這條路，就是一個威權統治下面的白色恐怖，台灣人在60年代經歷過的，跟著到黨外運動，鄭南榕自焚是吧，詹益華自焚，然後一路到參與選舉，民進黨新潮流和這個美麗島兩大派系的鬥爭，一個就是堅持公職選舉，就是美麗島系了，就是等於今天的香港了，究竟入不入去建制呢？入不入議會呢？ 白色恐怖台灣是有黨外人士是人間蒸發的，是失蹤的， 還有這個滅門慘案，林義雄， 是啊， 全家殺了， 老婆仔女全部死了，是 啊，是，另外就是新潮流就強調用社會運動去衝擊這個國民黨的政權，一樣跟今天我們面對問題很相似，就是當時 路線之爭， 89年去台灣訪問的時候就接觸很多新潮流的幹部，帶我們去看台灣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這個運輸業的罷工啊等等這些東西。當時台灣雖然去到89年，但那個情治單位的勢力仍然很厲害，我們考察完之後都會被他的回去文化， 其實是跟著你們 的，當然啦，因為接待我們的就是台灣黨外運動的人的嘛，我們看著這30年的改變，所以我說如果真的認識台灣歷史的人呢，不會對李登輝這個人的評價我覺得會很不同、不是說你是國民黨派系還是民進黨的派系、你只要站在中國近代的歷史去爭取求富求強、追求民主，德先生、蔡先生、民主與科學，你就會看到今天蔡英文成功抗疫，其實就是因為走過這條路嘛，是一個向人民負責的政權的嘛，這個是即是沒得羨慕的，我覺得、因為人家的先輩是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去走到這一步，所以我們說在悼念這個李登輝總統的時候，大家要看的就是他走過的什麼，所以我說他是日本人，他像德川家康，這個戰國時代 呢個開創江湖幕府嘅呢個德川家康。德川家康稱霸嗰陣時，嗰啲織田信長、武田信玄、豐臣秀吉都死曬，因為佢係晚年， 晚年 先至崛起噶嘛。德川家康、 李登輝都係大器晚成的， 係大器晚成噶，係啊。 1996年去即係成為台灣第一個直選總統嗰陣時候，係72、73歲 噶啦，係啊，一路係農業專家，點樣呢個胡運呢個國民黨咧？ 佢係42歲先開始參政啊，係。 Cornell 翻嚟讀農業， 係啊， 係咪？台灣蔣經國係好重視，除咗基礎建設就係農業發展，咁、所以咧就變成一個專業嘅技術官僚，佢係用技術官僚嘅角色出現喺蔣經國嘅身邊嘅，其實 俾蔣經國攞， 佢從來唔暴露佢政治嗰面嘅，係 好堪暴噶。 實際上佢係台灣最大嘅本土派， 同蔣經國開會嗰陣時個屁股係坐喺張凳嘅一半 嘅，就係啊， 即係好多傳媒 係冇人睇得出晚年嘅李登輝，當佢變成一個政治家嗰陣時候。他潛伏了，潛藏了在他心裏面那種的 religious， 我覺得中國的政客是沒有這種 religious 的一種宗教的情操在裏面、我覺得李登輝是有、你跟他跟日文用跟司馬遼太郎接受他訪問的時候，他就覺得真的是自己人聊天，當然很多大陸人就說他漢奸、日奸什麼都好， 這個純粹是文化上面那種的認同， 因為他 大部分的都是受日本教育制度栽培出嚟嘅人，咁所以我覺得佢亦都冇嗰種陳水扁嗰種咁輕浮，我覺得有陣時係李登輝當然有大嘴巴啦，佢就話嗰陣時嗰個嘅導彈演習係啞巴彈啊嘛，結果整到嗰個解放軍嗰個嘅佢條針釘咗啦，打靶啦。 共產黨係控固石嘅套，腦都係控固石。 係啊，即係話佢啞巴彈嗰鑊就俾人抽咗條針出嚟啦咁。但實際上你看到他第二件事是什麼呢？他離開了政壇之後，他就慢慢淡出了政治，因為他已經完成了他要做的事，他就變成一個普通的老人家，就是這麼多了。最多那些台聯、那些即激進的台獨組織都是即視他為一個即精神領袖，但實際上他政治上的影響力很小。最後我一次看就是蔡英文當選，去年當選的時候他去探李登輝，是的，他那種流露出來的感情，咁我睇嗰、那個即係攝影記者影嗰啲相，我覺得係真係一種父女嘅感情喺度，即係唔係一個提攜佢嘅先輩咁簡單嘅。我覺得，即係你諗下，佢哋係一代傳一代咁樣去實現自己嘅政治理想，呢、這個唔係大家一時興起或者係一種嘅浪漫主義。你要記住，大佬國民黨嘅高壓係等同於共產黨嘅。其實，如果一發現李登輝原來係本土派，在國民黨裏面就算不會拉他打靶也好，他都沒運行了。其實根本是你要記住，當時控制著國民黨核心的仍然在蔣經國晚年仍然是國民黨裏面的深藍的派系， 其實周圍都是政敵來的， 是強硬派來的， 是 啊，但他是逐個逐個清除，逐個逐個清除，是吧，也都是拉著民進黨，用民進黨的力量亦都係去逼呢個國民黨分裂，亦都係催生國民黨嘅分裂。 佢親手扶植宋楚瑜、馬英九、陳水扁、蔡英文，透過動省嚇嘅情況之下咧，令到藍營啊，即係國民黨嗰陣時咧，係出現咗分裂。嗱，分裂咧就由國民黨親 民 黨同埋新黨都係喺國民黨嗰個分裂到 一分為三。 今日到今時今日都唔能夠再重新整合，令到綠營咧係即係容易啲係去冒起嘅，亦都係因為佢咁樣嘅分化咧，先係令到扶到陳水扁以一個三黨不過半嘅一個嘅選舉嘅成績，喺2000年嗰陣時完成咗政黨輪替，仲要記住啊，係和平地政黨輪替啊。南韓嘅經驗就係兩即係追求民主化嘅過程，兩次嘅軍事嘅政變。但台灣是沒有經歷過這些血淋淋 的這樣即走前一步就退後兩步的民主化進程。 我自己見過一次李登輝，就是在90年代初的時候，就是跟一班美國的學者 Larry Diamond、Samuel Huntington 那些去開會，然後去總統府拜會這個李登輝、他是一個很少說話的人，他對著那些美國的那些知名的研究民主過渡，叫 Transition to Democracy、他們就選了台灣做那個年會的地方，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覺得台灣就是一個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的一個典範的、就好像你剛才所說， 是没有经历过军事政变，也都没有大规模的流血，甚至没有流血的，根本是他的所谓宁静革命的意思是这样。即是想想这些人本身你要他有几有的基心权术信念缺一不可，他又是菩萨又是狐狸，如果不是的话是搞不定我的。 其实很经典，88年即是取消党禁暴禁，跟着96年完成一人一票的直选总统，你想想用了多久时间？ 八年的时间 行了其他民主化进程的国家可能几十年甚至乎上8年才完成了的进程。 所以他没有可能台湾完成民主化的判断，我的判断就是没可能统一的了其实。因为你的主权在民的时候，你的政党是受制于民意。你再巴结连战好边个都好呢，其实是没用的。就算你今天收买柯文哲都好呢，都没用的。又是 Anada 送这个韩国瑜来的其实。因为实际上你已经现在台湾这一代的人他是在民主化之后成长的嘛。是吗？所以他天然独是有原因的，不是意识形态的独立来的。而他董事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台湾是完成了民主改革了，已经 你怎会回到倒 退，怎可能回到转头由个政党和对面的政党去谈判统一的呢？所以这个已经是在李登辉任内已经是大家知道，其实台独运动一路都是跟日治时代是有关的，是日治时代出来的最早的台独运动，都是台独运动的领袖很多时候都是在日治时代长大的，是所谓皇文化的那班人来的。这个也是我相信他能够即是一路怎样，因为他知道强敌还治，所以他一路都要去隐藏自己很深的人的。即是大家就是即是我想香港人对李登辉的印象很模糊，即是起码没有蔡英文那么好像那么 close 好像，因为蔡英文很多时候都是就香港问题发言。但你看到今天封存一个 post， 我 send 给你一个李登辉25年前讲香港问题。 民国85年 是 即是1996年、啊。 1996年在香港主权移交。 真是经典啊，是。 是的，他就是 comment 这个香港的情况。我就是说呢，你看得出他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即是他的判断是相当之准确 的。他说什么呢？那时候呢就李登辉接见美国联邦参议院访问团那时候的谈话摘要，李登辉是这么说的。就是关于香港的未来，就是本人认为香港由英国移交中共的过程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移交以后的发展比移交过程更加重要，也都更加值得关注。香港要维持50年不变，个人即是李登辉觉得是没有那么简单的。我国即是讲台湾已经计划立法必要时收容香港支持民主的人士，相信国会会通过这个法案。他竟然预示了2020年台湾国会做的 事。他也都见过一班呢就大陆的学者和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那么讲什么呢？就是讲对习近平的看法。李登辉说他绝对不是蒋经国。当时你记不记得习近平上台的时候，香港民主派都被很多人愚弄，就是说他捉紧盘很大的棋。然后呢就说他是蒋经国，他会推动这个共产党走向宪政民主。这个全部都是 spinning， 是政治宣传来的。当时李登辉就说他绝对没可能，他说他是毛泽东。当时已经退出了什么了、李登辉已经退出了政坛很多年了。80多岁了，已经是阿伯，即是老人家来的。 他开始很多病痛了，当时已经是。 他就说习近平其实就是毛泽东来的，他不可能是蒋经国。我就说这些你一定是个人本身是有一个的政治的判断力，还有他有个信念的人才是会。一始中的嘛，其實，所以我話好多時候，當我哋覺得台灣係可能係即係我哋睇到中國人社會現代化嘅一個即係未來嗰陣時咧，同時你要明白，我諗香港人都要明白，走過呢條路咧係好艱辛的。喺所有亞洲國家嘅民主轉型裏邊咧，有兩個地方係可以比較，一個係南韓，一個係台灣。但如果你睇翻南韓由呢個光州起義。到呢個1988年嘅呢個漢城奧運之後實現嘅民主化，由金大中上台，中間其實佢哋經歷嗰個嘅痛苦嘅情況，激烈嘅學運。我哋80年代讀書，我哋成日睇新聞就係延世大學同埋漢城大學，即係首爾大學啦。啲學生掟汽油彈嘛，同防暴警察激烈嘅衝突，亦都俾警察打死，亦都試過燒死防暴警察，亦都試過。咁你再睇翻之前，即係而家好多人講翻啦，光州啊，或者之後呢、這個延世大學嘅學生，即係李漢烈，即係俾催淚彈打中個頭， 打中個頭， 係啊，即係死亡事件啊咁樣。 咁啊，佢嘅經歷嘅過程係激烈好多添，我覺得。咁甚至係好血腥添。但係喺台灣嚟講，呢個係即係如果你係覺得真係民族主義者，我想話真正嘅民族主義者，你會因為台灣呢個和平嘅民主轉型能夠實現而感到驕傲，你就係一個真正嘅民族主義者。唔係因為起咗條青馬呢個港珠澳大橋，唔係因為整咗個咩北斗衛星系統，呢啲嘢唔係嗰樣嘢嚟嘅。因為嗰樣嘢民主先至係百年大業，係嘛？新加坡做唔到，香港流產。本來香港最有條件做，係嘛？ 本來四小龍裏邊啊， 四小龍裏邊香港係最有機會實現民主轉型嘅。結果我哋流產。你諗下八十年代你望出去，邊一個國家？南韓、台灣、新加坡、香港。哪一個地方最能夠實現民主轉型呢？我們85年已經選區議會了，是嗎？ 那時四小龍人均收入最高是香港， 教育水平最高是香港， 中產最多的。 結果你現在到2020立法會都沒得選，由人大去委任，是嗎？這個就是你看到作為即是生而為香港人的悲哀，不是說生而為台灣人的悲哀。 還有不單止是南韓，還有一個比較，就是很多人也都是將李登輝和李光耀是去等量齊觀去比較。 我覺得李登輝是高過李光耀很多， 確實是同輩的人來的。而當時大家記不記得李光耀就不斷強調就是亞洲價值觀嘛，經濟上面就向中國靠攏嘛，但是李登輝就用兩國論，又或者是那個 特殊國與國關係， 還要台灣去本土化、去中國化和民主化奠定他在歷史上的位置的。他那時候已經說了，是李登輝如果過身的話，人去就留空，制度就會不一定承接下去，但是 李光耀、李登輝就可以了。你會看到台灣那個民主化進程現在是鞏固了下來的，就不同新加坡的制度的。是 因為很簡單，他蔡英文兩屆之後再選，我覺得都是民進黨的了，其實已經是，即係唔會，國民黨係唔會再執政嘅，因為你有一個咁嘅中共一國兩制呢種模式喺度咧，再有香港呢個咁樣嘅失敗嘅例子咧，台灣係永遠唔會同大陸統一嘅，除咗戰爭之外，即係你話和平統一嘅機會係好渺茫，根本係。咁所以我話，如果你李登輝個寧靜革命，佢好清楚，其實兩國論其實咪就係而家嘅情況咯。當時佢已經貨思到呢樣嘢啦，係嘛？當時蔡英文應該係陸委會主委嚟嘅，兩國論嗰陣時。是陸委會的主委的，應該是。所以你看到有我們經常說中國人出不到政治家，出不到政治家，共產黨那些不是政治家來的，那些是獨裁者來的。其實很多人call這個 李光耀，但我覺得其實真正的華人的政治家其實李登輝是第一名。 李登輝 是啊，因為他是由一個這樣的獨裁政權實現了一個由威權政府向民主過渡裡面最關鍵的人物。如果不是他的話，蔣經國晚年當然很多人討論究竟他是不是有意識地去實現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轉型，而交給這個任務給李登輝呢？我覺得未必是，我覺得未必是。因為你看到當時去接任這個即是蔣經國後期之後呢，李登輝不是大權全部大權在握的，其實即他不是一個新的獨裁者這樣的方式去實現個民主轉型，他是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將其他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逐個逐個擺平的。所以對於他的離開，其實大家如果真的要去認識的，反而是看看他的事蹟。我覺得很多這些人物一代的人離開的話，就不是說即是哀悼 RIP， 而是說大家去認真去了解一下他們的事蹟， 亦都是我們去看歷史最應該要學習，或者是去嘗試代入那時的時間去，即係睇佢哋面對的種種嘅挑戰啦。係 係啊，咁就因為今個禮拜就政治上相當重口味啦，所以大家就可能會對於李登輝離世呢個新聞咧就冇乜太大嘅懷疑。但係我哋其實係通過認識呢個李登輝咧，係對了解翻其實民主運動唔係一就而至。 係啊， 香港人頂咗咁耐，其實已經係。即是超額完成，我覺得。 大家要記住啊，在這個1995年的年底，李登輝過境美國，在 Cornell University， 即是他的母校那裡，康 奈爾 大學，發表這個兩國論的演說的。咁跟住咧，96年嘅年中咧，先至係台灣第一次嘅直選總統選舉。喺期間係發生咩事啊？就係台海 嘅呢個軍事施捨， 軍事演習 係啦，咁就兩次美國派兩次嘅即係巡航艦隊係去經歷嘅。嗱，我想講香港人而家咧就係經歷同等嘅，即係你話大陸嗰種嘅打壓啊、震攝啊，中美亦都係喺即係劍拔弩張啊。無論係咪會有即係局部嘅軍事衝突咧，我哋其實而家係身處其中嘅。咁所以大家要頂住啊！由而家去到出年或者未來嘅一段時間，都仲有好黑暗嘅時間，我哋需要係去面對咯。係 咪啦？咁就節目結束之前咧，就我哋咧就啱啱就再買了一批咧呢啲嘅口罩架，咁咧就希望可以啊軟嘅呢只， 係啊，唔係硬膠嚟嘅， 軟膠嚟嘅，軟膠嚟嘅。咁咧就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即係户外工作嘅人啦，譬如清潔工啊、保安啊、地盤工友啊，因為佢哋好慘嘅嗰啲口罩。今日有個地盤工友上嚟，真係全身濕曬佢。我話落雨啊，佢話唔係開緊工， 開緊工 係啊， 一日出一公升汗嘅佢哋。 咁啊，如果啲口罩濕咗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就要換嘅。如果唔係就冇咗嗰個防禦， 同埋好辛苦嘅，掂住個嘴。 係啊， 我都試過有次 敏感啊， 係啦，會生啲瘡啊，好似暗瘡咁嘅嘢。 係啦，會有啲一粒粒嘅瘡嚟，好多人都有㗎啦。 呢個咧好容易用嘅啫。 係啦， 用個口罩。 即係將佢擺到，然後出邊再覆蓋呢、這個， 即係唔需要咩嘅，唔需要即係特別再箍啊，就咁擺落去。 係啦， 咁已經得㗎啦。咁你點樣講嘢啊？大聲嗌啊咁樣咧，都唔會掂到嘅。即係你個嘴，你個嘴唇唔會掂到個口罩，咁啊舒服啲嘅係。 噴布啊，咁就嗱，我哋會大家如果係 patron 咧，承責人可以上嚟攞啦。咁就亦都可以用呢個會員嘅十蚊三個嘅方式，咁咧嚟買。你搞乜嘢啊？你嚇搞到咁亂， 整埋個麥跌咗落嚟添。 我成日賴嘢㗎啦，呢啲係嘛？你真係冇留意我賴嘢嗰個時間係點啊？因為通常都勾住個麥嘅，其實。咁咧就嗱，大家記住啦，聽日咧我哋都會繼續咧，就大家可以兩點鐘到六點鐘咧就嚟咧去如果係會員或者係 patron 嘅朋友咧，你就可以攞一個免費的口罩架，或者你可以用十元三個。如果普通市民的話就是十五元三個。另外一些我們就一直派出去的，就是給那些有需要的人士。我們也會給一批 Gary， 就由 Gary 在他們那個的，就是區議員的系統，因為我不敢出街派，我只會夜晚黑就去兜去那些清潔工的那些垃圾站那裡給他們。可能你哋有議員辦事處喎。 係啊，而家冇選舉啊，可以派嘢啦。 係啦，咁咧就所以就 派翻呢個五 TN 一 L 嘅旅罐先。 嗱，如果你要旅罐，你可以聯絡我哋， 有得 都會即係提供，同埋係嗰個嘅口罩架咧，我覺得係有需要嘅，真係。咁留意住Gary 嗰個 Facebook， 佢就會公布。咁我哋就即係俾咗佢之後，佢就負責去派俾大家。咁我哋盡量都會聯絡其他嘅區議員。咁咧就由佢哋去負責分發。咁我哋希望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哋可以俾到，譬如你哋區裏邊嗰啲做清潔啊，嗰啲即係因為成日要歐多啊做嘢嗰啲，因為強制戴口罩咧，佢哋真就算除低都俾人鬧，你知唔知啊？而家我見到一啲好慘， 違法添啦，直情 唔係啊，直情啲路過啲市民鬧佢哋。 哦，係啊，係啊，有啲唔知㗎， 係啊，有啲人唔知佢哋，即係可能佢已經係焗得好辛苦嗰陣時。咁所以就大家記住，我哋即係喺 Patreon 有。的資源呢，我們是會盡量將籌集到的資源呢就用在一些服務社會有需要的人那裡。另外我都提過，就上次我們講古思瑤那裡呢，他已經保釋了出來，我跟他聯絡過。就社民連呢現在就在 Facebook 裡面呢就有發起幫古思瑤去籌款的，其實是的。我自己呢我就捐了錢，捐了五萬元給他。最主要就是因為他要他那個化療直腸，即是那個癌症去到第四期， 第四期 還有擴散。所以就即我覺得香港令到我們留戀的地方是什麼呢？是因為香港有很多很精彩的人物，這些人物不一定是那些讀很多書啊，講嘢甩甩聲很流利啊等等的，反而很多普通市民他們過去一路好多年去做一樣嘢，古思瑤國旗法，我諗坐咗第六次啦，已經 係啊， 係國旗法通過以嚟一個不斷去反抗嘅一個人，即係唔好話佢抬棺材啊，由六四之後一路開始，佢有講嘅去做棺材，我訪問過佢嘅，佢話其實嗰個棺材嗰啲係煲蓋再加嗰啲即係好輕嘅木板， 我睇住佢點樣進化嘅係， 係啊，睇住佢進化嘅喺後樓梯嗰度做嗰陣時候，我訪問 以前好重，而家整到好輕嘅係。 係啦，咁就我都呼籲大家我唔知揾唔揾到社民連嗰、那個。 係咪社記個 Facebook 就可以有啊？睇到啊？ 睇下社記嗰個 Facebook 嗰度有冇？如果有，可以post 條 link 喺我哋嗰、那個俾嗰個 YouTube 嗰啲人可以 click 入去，或者我哋 Facebook share 佢哋嗰條 link 啦，可以。咁即係我知道佢呢個消息咧，我上次我都講過啦，佢即係控方反對佢保釋，收尾我搞清楚。咁啊，何俊仁係佢代表律師嚟嘅。咁啊，問過何俊仁，佢話控方當時反對嗰陣時係唔知道佢嗰個會呈交嗰個嘅， 哦，嗰、那個 醫療報告未呈堂嘅，佢話個醫療報告。咁係佢哋控方反對之後，辯方先至即係呈交嗰個醫療報告。咁我當然當時即係鬧得佢哋好緊要啦，咁樣。咁我因為我冇清楚個情況，咁就即係係講聲對唔住。因為事實 上，同埋嗰陣時媒體報道都係咁報嘅、我哋喺新聞都係睇到， 我哋睇新聞嗰陣時 都係咁報嘅， 冇講到嗰個情況係點。咁是因為之後原來係之後呢個辯方先至交嗰個醫療報告。咁但係即係坦白講啦，我哋由九十年代一路走到而家，即係好多時當日2003年我哋上街反對國23條。其實很多當年的朋友現在已經不在個街頭了，甚至已經很多變了色了。那能夠堅持這條路走到今天的，我覺得怎樣都要幫一幫。所以我說這個是即是我們城寨人經常都說的，旁觀不就手，就是這樣的意思。見到你見到譬如赴湯蹈火他們判無罪，我覺得 是很感恩，不是說法官的問題，即係個法官判詞係寫得好好嘅，我覺得。同埋佢哋事實上係因為佢幫嗰個16歲嘅當時， 佢扶起佢咋，係17歲， 佢就係旁觀不就手去扶起。當然佢係去參加遊行啦，示威啦咁樣。但佢冇出現過喺暴動現場，而只不過係扶起一個16歲。如果咁都釘入嘅話，你話香港人以後咪好似大陸佬咁咯？見到應該幫嘅人，大家就袖手旁觀， 變咗好似大陸咁人， 係啊，咁冷 喺街度攣低咗係冇人理嘅咁樣。 大家都咁冷漠，我覺得就唔應該係咁樣。我覺得，因為正正我哋愛呢個地方，我哋好中意呢個地方，係因為呢個地方嘅人啊嘛，係嘛？唔通你話喂大佬香港咁鬼熱，係嘛？搭車哇大佬又逼人，以前喺地鐵裏邊任何時間都冇位坐嘅，跟住香港人你唔識嘅咧，就個個都當你哇大佬即係好冷漠下嘅其實係。但係點解我哋會到今日我哋先發覺？我哋咁中意呢個地方，其實係因為呢個地方嘅人。我覺得古思耀喺我心目中就係我覺得我點解中意呢個地方其中一個人。未必個個會同佢做同樣嘅嘢，其實即係我覺得。但係一個人堅持咗做咁多年嘅人，我覺得係大家喺呢個時候，如果有能力可以關心下佢嘅，我覺得。佢打電話俾我，同我講咗一段時間，我都係鼓勵佢，即係專心養病。咁啊，長毛而家介紹佢做緊一啲嘅穴位按摩，佢話對佢嗰個嘅即係消化系統有啲好處。 哦，有幫助。 係啦，有啲幫助。咁就我希望係即係盡力而為啦。我覺得即係無論香港人今日去到幾咁失望都好，但係千祈唔好絕望。因為絕望的話，即是你放棄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那個才是真正的失敗啊！記住， 係啊，咁我亦都希望阿古可以大步攬過啦，咁樣。咁大家記住嗱，我哋著口罩架咧就會即係留意住阿 Gary 嗰啲 Facebook 裏邊，睇下點樣可以用咩方式，因為我驚我唔知道有咩辦法可以又唔需要聚集，又可以俾到佢需要。 請啲朋友去我哋嘅辦事處嗰度攞啦，係。 係啦，係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